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47集。 完成后续任务，回到工厂已经是中午。陆延辰早就打了报告要去市区，此时虽然没什么心情，但不能不去。都两个星期没有和归晓通电话了。于是他跳上车，开了两个多小时进了小城。司机将陆延辰放到商业街街尾，人流很大的地方，年轻人特别多。陆延辰觉得这个时间点看到这么多学生有些反常，看了一眼腕表，周六，难怪。他找了家面馆，在角落里从小黑袋子里倒出手机和卡组装上，进入了归晓的号码，发了个简短的消息过去。 空了回电，陆晨。 归晓看到消息时是半小时后，还是秦小南把手机给他拿来的。自从怀孕以来，归晓很注意让自己不要生病，可还是感冒了。这天流出鼻涕的一刹那，他的心自由落体似的吓傻了。主要是被普及怀孕期间千万不能吃药这个观点太深入，彻底没办法淡定，慌慌地给表弟媳打电话，拐弯抹角地询问假设怀孕了感冒要怎么办。他怀孕的事儿还是个秘密，没敢告诉太多人，毕竟挂着个未婚先孕的头衔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。归晓电话里扯谎说是自己的一个闺蜜，表弟媳没怀疑，让她去煮大蒜蒸冰糖水喝，顺便还笑着说幸好不是归晓，归晓这个从来不碰大蒜的那可就麻烦了。归晓闷不作声，自己去厨房里捣鼓出来，闷头喝了两口，险些被蒜味呛到昏过去。一分钟喝完，反倒在洗手间用了十分钟漱口。归晓还含着一口漱口水，腮帮子鼓着去照镜子，见着那短信，扑的一口水全喷到了池子里，将手机夺过来，把小孩轰出去，回拨过去。不夸张，电话没接通前心砰砰的乱跳，和少女时没两样。想到要和陆延辰通电话了，就抑制不住的心神摇荡，面红耳热。这里空间安静，电话那边显然是热闹的地方，环境嘈杂。接通时，归晓正听到有地方方言在说一句话，依照发音判断应该是你的面。 陆晨， 感冒了？ 有一点。你怎么这么晚吃午饭啊？ 有点公事，耽误了。 那你先吃，吃完再说。你吃的什么面？ 兰州拉面。 那你能吃的大声点吗？看不到，听得到也行。 手机被搁在桌上，陆延辰还真的挺听话的，尽量让自己吃面出一点声响。就是背景音太强大了，都遮住了。有人交谈，有女孩子在笑，有人在教育孩子，尘世万象如临眼前。洗手间不透气，归晓走出去，穿过客厅，看到秦小南在看抗战片，对他蹙眉，瞥了眼楼上，意思是臭小子快去看书。见小孩上楼，归晓才进书房，推开窗透口气。大概三四分钟后，陆延辰重新拾起了手机。 感冒了就去看医生。 又不能吃药，也不想多跑医院，万一被传染上别的病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多喝点热水就好了。陆晨，你穿的是什么？现在？ 白色短袖，迷彩短裤。 那短袖有图案吗？ 没有。 头发现在有多长了？ 和在北京时候一样。 嗯，胡子刮了吗？ 嗯。 帅吗？ 还可以。 什么叫还可以啊？我可没见过比你更帅的。 这回那头的男人是真的被逗笑了，整日的阴霾被强行扒开了一道缝，透过来的光落在了心坎上。关于帅这个议题，归晓从小就喜欢和他讨论，似乎归晓格外热衷于强调自己爱上了陆延辰的那张脸，这是两个人之间的小乐趣。当然陆延辰也问过他，难道除了一张脸还能入眼就没有别的优点了？归晓的回答是， 长得好看的人本身就占便宜，我初见你时就打了100分，没想到越接触越能加分，样样都好，最后自然是200%的爱你。如果娃生下来能跟你一样好看，那你的贡献就更大了，300%也不含糊。陆晨，你这个人也太不靠谱了，让你3个月前回来领证，这都过了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真生气了。 过两天，就这周，我一定回去，做好准备。 嗯，好。这周。 单是这两个字，就像是点燃了一簇小小的烟火，飞溅着火星烧到心底眼底。归晓忍不住咬着唇笑，一笑就不停，话音里都带着欢喜雀跃。 好好好，我做好准备，所有证件我都背在身上，你飞机一落地咱们就直冲民政局。 人家是5点下班啊，你回来可别耽误了时间。 陆延辰答应着，看时间该和司机碰面，留了5分钟在这里逛逛，给归晓买小礼物。说实话，他除了当初送过归晓一个手机，还有后来的结婚戒指，没给归晓买过东西。两人又是聚少离多的，也不清楚归晓真的喜欢什么。倒是看到归晓书房里有一面墙的柜子，上百个小格子里摆满了各种东西，说是每次出差回来带的。陆延辰留心记过格子尺寸，估摸着长宽高，买了一套穿着民族服饰的泥娃娃，每个都在笑，笑得都像归晓。回了工厂，正近黄昏，陆延辰从食堂打了份土豆焖豆角，2个馒头回房，路上被人叫住，喊去了办公室。里边坐着2个领导，都是部队里出来的人，并肩坐在沙发上，一人一盒饭的在吃。见陆延辰进来，其中一个用下巴指了指椅子， 坐，边吃边说。 陆延辰拉了椅子坐下，三人开始说起来，从沈老追悼会说起，说是上边的意思是，毕竟是北京基地的人，一定要回北京看，遗体这两天就送走。而后又说道， 3个月内就伤了2个，死了一个了。上面的意思是，让我们2个专家配合一组做，不能再一个人带2个助手了。 这是合情合理的建议。可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就要拖慢进度了。拖慢一日，危险就多存在一日。原本计划是在秋天时结束所有工作，这么一合并，怕是要折腾到明年了。三言两语说完情况，其中一个脾气急一些的领导将没有吃完的盒饭往玻璃茶几上一搁，原地转了2圈。 这么着，还是调人吧，多申请点专家过来。 全国又不是只有我们这儿有任务，你上哪弄那么多专家呀？ 小陆，你有什么好建议没有？ 急脾气的领导看着陆延辰，那眼睛都能冒火了。陆延辰掰开2个馒头，2口吃下去。短暂的安静里，他在思考，另外2个在看着他。 借人吧，我过去带过一个排爆班，虽然经验没这么丰富，但也能当大半个专家用。 哎，就等你这话了。今晚呢，你就先给你的老领导通个电话， 说明情况啊，支援一下。 陆延辰当然知道这两位就在等这句话。要是从工厂这里打报告回北京，再一层层下去借人又要等几天，最后还不一定能批，批了也不一定能找到最合适的人。毕竟是从一线借人过来，没那么容易。二连浩特那里也要考虑人员分配问题，可是从陆延辰这里走消息就快多了，哪个人合适他最清楚，如何能满足这里的需求又保证二连浩特那里人员布局不受影响，还是他陆延辰最清楚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